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4集。住持坐在燃灯佛下，翻开一本古旧的经书，开始念经了。大家搭头搭脑，有的靠着梁柱睡着了。住持的声音平平的，像死人调子。大殿另一边响起呼噜声，先长一下再短一下，极有规律的高高低低，像在拉二胡，配上住持平平的念经声，怪好听的。唐时期想笑，无聊了一会儿，开始东张西望，看见迟燕坐在文殊菩萨脚下，他想去找他聊天，又想起来自己在半夏侯练，不能出岔子，想想还是忍住了。夏侯练去天山了，他和舒晴给秋叶送完葬，舒晴去了西域，他带着禅意刀来找唐时期，只给他看上面的流水云纹，和唐兰的笔迹一对照，果然万分相似。他给了唐时期一片人皮面具，交给唐时期口技，让唐时期假扮成自己待在祁兰，然后上了天山。他存着一颗当初本来是给他娘带去的药丸，他娘死在柳州没吃上，现在正好给他宽限了一年的时间找云铁。在此期间，唐时期可以任意支配夏侯练的存银。夏侯练富得流油，他这些年接买卖挣了不少钱，他没什么花头，不赌钱，不嫖妓，不捧角，最多喝点小酒，弄几把刀玩，着实攒下了一笔不少的银子。唐时期乐坏了，顶着夏侯练的脸四处吃喝玩乐，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捧红江陵的一个名角，每次他登台必定派人送无数红绡金钗玉搔头。他在杭州疏拢了两个厨妓，在燕春馆温存了两天，东厂嗅着味追了过来，他每人给了数十两银子，又把自己的金笛环和玉扇坠留下来，拍拍屁股走了。听说至今还有个姑娘在为他守节，秦淮佳丽唱曲儿，一定有他在画舫上撒金叶子，扬州瘦马出嫁，一定有他派人来送十里红妆。于是夏侯练除了无名鬼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头，又多了无门浪子的雅号，各地长女皆以夏侯练种其帘幕为荣。东厂去各地秦楼楚馆搜查，妓子们争着抢着说夏侯练在他们屋里，东厂奔来跑去，连夏侯练的影子都没有见到。唐时期躲在边上乐呵呵的笑，但是唐时期也很是心烦。夏侯练的仇家满天飞，最大的一个就是东厂。不知道夏侯练出了东厂什么逆鳞，如今满大街都是他的画像和告示，每天都有东厂番子按着刀在街面上走来走去，挨个看路上的行人是不是夏侯练。夏侯练跑去天山了，那犄角旮旯的连人都没有，更不必说东厂。可唐时期又要躲东厂，又要瞒祁兰，着实累得心力交瘁。通常他前脚刚搂上一个姑娘的腰，后脚番子就闹哄哄的来了，他只好蜻蜓点水似的亲一下姑娘的小嘴，在姑娘恋恋不舍的目光中跳出窗台，一边跑一边许诺下次回来看他。那个刺客的呼噜声变掉了，现在是长三声短一声。住持在呼噜声中停止念经，目光淡淡一扫，有人用手肘拱了一下那睡着的刺客，刺客迷迷糊糊睁开眼，住持放下经书站起身来。唐时期望过去，西边板壁上整整齐齐挂着三十来个檀木牌子，每个牌子上面都写着一个名字，却不是人名，而是刀名。 最上面的几个牌子是伽蓝八部，只有他们的牌子上有墨迹写的八部称号。迦楼罗的底下是空的。唐十七看见了，横波挂在最底下不起眼的位子。朱持走过去，将其中的一些牌子取下来，又从怀里掏出一些牌子挂上去。最后他将横波取出，放在迦楼罗下方。 夏侯恋， 住持道。唐时期猛然一震，刺客们都扭过头望着他，几十道目光全都陌生又冷漠。唐时期觉得自己像闯入一群鬼魂里的活人。 在， 唐时期硬着头皮答道。住持走过来，将手放在他的头顶，道： 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第29代迦楼罗。 唐十七低着头，心里咚咚地敲起鼓来，脑袋上像被五根冷硬的生铁钳住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太冷，庙太破，冷气凉嗖嗖往里头灌，他头顶上那只瘦瘦巴巴的手一点热度也没有，透着股死人的阴冷味道。他现在应该做什么？痛哭流涕，磕头谢恩？他暗恨夏侯恋不把话交代清楚，刺客受封都会做些什么。不等他纠结完，住持已把手拿开了。他抬抬手，有两个刺客将炭盆搬到中间。住持盘腿坐在炭盆前，将从板壁上取下来的木牌挨个放入炭火中。 我等刺客无名无姓，无君无父，无家无国，持菩提刀，生死人，杀清白人，罪孽儿，凡夫子，将相侯。黑暗乃无兄弟，长夜乃无血亲，我等为光中影，夜中鬼，火中飞蛾，刀行罪恶，斩杀恩仇，入此解脱门，得无不死身，愿尔等仙灵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 刺客们望着那一块块在炭炉中变得焦黑的木牌，低声重复： 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 所有人的声音像沉重的钟鸣，在唐时期耳边回旋往复，震得唐时期头脑发晕。他恍恍惚惚跟着人潮出了门，视线里穿过纷纷的灰影，那是刺客们目不斜视地经过他。他想起住持方才的话，觉得心像被捂在冰里，忍不住回头看见迟燕站在廊檐下，静静望着唐时期，目光清清淡淡，像簌簌冬雪。唐时期清醒过来，怕他看出来自己是冒牌货，脚底抹油，头也不回地溜了。夏侯恋家破烂得像个几百年的废墟，唐时期一边埋怨夏侯恋，一边住了进去。想了会儿，又觉得这地方倒是挺适合夏侯恋。地狱里爬回来的鬼，不就得待在没人气的废墟里头吗？幸好夏侯恋告诉他，屋后面埋了几壶梨花白，他吭哧吭哧的把酒挖出来，喝得酩酊大醉。段叔路过夏侯家，站在篱笆外面，看见唐时期躺在雪地里，一边推篱笆一边担忧地问： 哎，小恋，你咋了？怎么躺地上了？哎，外面冷，快回去歇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